对抗疫的公职人员获得社会认同。有油尖旺区议员指，当区的民政事务署拒绝跟从区议会建议，终止更新旺角西洋菜南街的闭路电视系统和拆除系统。当区的区议会主席林建文表示，研究提出司法复核。油尖旺民政事务署回复区议员指，终止工程会违反合约，浪费公帑，将会继续推动项目。林建文表示，行人专用区已经取消，无需要设置闭路电视，又指终止工程的赔款较每年的维修更加划算。上届油尖旺区议会在去年4月通过拨出150万提升西洋菜南街的闭路电视，包括升级至 4K 解像度的镜头，以及扩大警方使用闭路电视影像的用途。新一届区议会今个月通过动议，要求停止更新并且拆除闭路电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本港沿岸有雾，下周华南岛的能见度维持在1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雾，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03点，升428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2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0.2，升3.6；美团点评93.65，升5.65。中国平安76.15，升7.5；友邦保险70.15，升2元；阿里巴巴183.4，升3.1；建设银行6.34，升1毫；中国生物制药10.22，跌4.6；中国移动57.65，升1.75；中国石油股份2.84，升2.2；汇丰控股44.15，跌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9.563，瑞士法郎8.043，澳元4.764，加元5.463，新西兰元4.634，欧元8.5104，每百日元对港元7.1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5。日经平均指数报18917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49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9.72美元，卖出161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咧，部分地区咧就有雨嘅，咁啊能见度可能会比较差少少嘅，咁大家就要特别小心驾驶啊。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多车，龙尾都分别去到新柳街噶。港岛路面方面，中环的添华道那里就仍然有临时交通安排的。添华道的来往方向和立法会道继续是要封闭的。九龙方面，现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九龙城交汇处那段就比较多车。红磡的文裕街因为爆水管的关系，文裕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嘉围村对开那段封了路了，文乐街的车辆不能右转去文裕街，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暂时改路行驶。文裕街近住嘉围村那段因为爆水管需要临时封闭。新界方面，屯门的达福路因为有工程，达福路近住黄岗围路交界那段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3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16，

在全球范围里面呢，还有多个国家呢在过去七日呢是增加了接近两倍，增加接近两倍的数字。咁其中增加比较多一路数落去呢就是加拿大啦、美国啦、南美的智利啦。咁另外跟住嗰啲呢都係增加得比较多，係接近两倍嘅国家啦。咁当中呢就包括咗以色列啦、波兰啦、菲律宾啦、比利时啦、英国啦、罗马尼亚啦。咁呢啲呢都係增加咗接近两倍确诊数字嘅喺七日之内。咁所以呢亦都係你可以话係个增幅係几快嘅。即係话呢三日如果根据返呢一个幅度嘅话呢，每三日就会增加一倍嘅话呢，嗰、那个几何级数咁上咧，系会增加得好快嘅。而当中仲有一个国家咧，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嘅咧，就系印度啊。印度嘅人口同中国差唔多啦，佢嘅确诊数目咧，真系官方所讲咧就唔系咁多嘅啫，1200多个。咁但系咧，印度政府咧喺过去喺几日前咧就突然宣布咧就全国系封城嘅，喺冇乜准备嘅情况之下咧。全国嘅交通啦，尤其巴士、火车都即刻停驶啊！咁当时咧就系令到好多工人咧喺外省工作嘅工人啦，嗱好多人佢哋系冇乜储蓄啦，咁亦都咧系一手停咧就口停啊！咁佢哋喺原住即系工作嘅地方咧，工厂就闩门啦，咁佢哋冇地方去咧，系好多人系要行路翻乡下嘅，有啲系行数以百计公里嘅路咧，系翻乡下嘅，咁所以喺一啲电视嘅画面片段见到咧，个情况都几惊人嘅，咁可以见到就系全世界不同嘅国家咧，似乎对于新型冠状病毒都无一幸免噶啦，咁睇翻香港咧，就系今日嘅数字咧，唔知系咪？算是一个相对地好少少的消息，就是刚刚公布今日到现在确诊的个案是暂时是32宗，比起前几天是略为低了一点，希望个趋势持续。另外今日还有一个数字公布，就是一个都算是惊人的数字，亦都是创了纪录，就是零售业的销货额在二月咧係急跌44%嘅，係有史以嚟咧係跌得最大幅嘅紀錄啦。咁政府咧就已經放曬口風噶啦，就話咧抗疫基金2.0仲會有一批嘅新嘅抗疫措施咧就即將出籠噶啦。咁而家咧就聽緊不同界別嘅意見。咁其實就係有錢派嘅話，點樣派錢咧？上一次嘅抗疫基金咧，好多人就話其實似乎係救市不救人啦，主要就係派俾企业派俾雇主，咁直接落到去打工仔身上嘅钱咧就唔系好多。咁今次咧有好多零售业，有好多饮食业咧就纷纷有啲系结业啦，有啲暂停营业啦，或者停薪留职啦。咁结果咧就系令到好多打工仔咧而家都系手停口停噶。咁政府又点样帮到佢哋咧？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31日朝早9:30， 确诊嘅个案仍然系未能够入到医院咧，唔系一个理想嘅现状。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部分医院负压设施饱和，有确诊个案未能够及早送院。佢又话唔排除将接近康复嘅新型肺炎患者转送检疫中心。 我喺今日只能讲咧，唔排除就系医院管理局可以将佢啲已经系接近康复嘅確診嘅病人咧，係轉送到去另一類，但係仍然咧係所謂隔離嘅設施裏邊咧係接受康復。 10:30，有飲食業界表示，限制食客人數新規例實施之後，生意下跌最少70%，希望政府補償。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話： 普遍業界咧，都大家都接受80%。呢、这、一個方案，咁當然我哋希望梗係政府可以十足咁樣賠翻。其實我哋唔係要其他成本啊，最主要係鋪租同埋人工嘅啫。 12:00，東區醫院聽日起提供40多張第二線隔離病床，並且會喺急症室提供新型肺炎檢測，病人等候5至6小時就會有檢測結果。东区医院急症科部门主管陈立华： 其实病人本身都未必想住院，咁我哋希望能够喺急症室呢度提供咗呢个测试咧，咁能够筛选咗病人。如果病人能够咧系冇呢个病毒嘅咧，就可以翻屋企。 下午4:30，本港今日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话：香港目前已经做咗大概90,000个新型肺炎检测，检测量相信系亚洲最高。 即系每80,000嘅人口，100,000嘅人口咧，香港嗰个检测量咧就大约咧会系12,000个测试。咁呢个咧就比起大家都知咧。南韓咧，佢哋都係好成功做大量嘅檢測，最新嘅嗰個檢測嘅數量咧，7,000+，就唔到8,000每100,000人口。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5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過，就是抗疫基金在上一輪，即是第一輪的時候，曾經向零售商戶發過一筆過的津貼，總額56億，亦都向食肆發津貼37億，運輸業都有提供津貼給他們，32億，加上其他呢，大概政府的第一輪抗疫基金就是300億。那個問題是，新的一輪又來了，那究竟要救誰呢？怎樣救法呢？誰有份呢？有哪些漏網之魚今次一定要包括呢？電話裡面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仲雄的。陸仲雄你好啊。是陸仲雄，聽不聽到陸仲雄？是在什么呢？好，我们一阵再找回陆仲雄。当现在的讲法呢，就是因为之前那一轮的津贴呢，其实有很多人都没有份的。其中呢，大家发觉就是校巴业啦，譬如跨境的客运啦，航空业啦，有很多自雇人士啦，资讯科技业啦，教育界就有包括很多的私立幼稚园啊，教育中心啊，有一些教练啊，健身教练啊，体育教练啊，一些教琴啊，或者是教一些乐器啊，另外还有美容业啊，理发业啊等等啦。其实有很多行业都是上一轮是没有份的。那今轮又怎样可以他们会受惠呢？电话里面有陆仲雄在这里。陆仲雄。 是大家 好，主持人。是欧嘉伦。 你是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上一次你会发觉都有很多打工仔是即没份的。今次新一轮的防疫基金怎样做好呢？ 是啊，我们都觉得呢，上一次的抗疫基金呢是比较是侧重于支援企业的。对于前线的雇员的帮助比较少。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工聯會都約咗特首啦，再反映呢即係雇員嘅訴求。特別係呢之前呢照顧得比較少嘅行業，或者呢喺個政策裏面呢有一啲係漏洞嘅地方。咁希望政府呢係 例如係咩行業 啦。舉例子呢就住交通嚟講呢，我哋就特別關注嗰個保姆車。咁大家都知道啦，停學2个多月啦，咁保姆車係零收入甚至負收入嘅，佢哋都要俾停車場費用啊、維修啊等等。咁呢度係重災區，我哋希望係能夠有一啲嘅現金嘅補貼俾佢哋。咁譬如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嘅美容啦、一啲嘅教練啦、一啲嘅呢啲嘅服務業嚟講咧，即係培訓嚟講咧，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啲嘅證明，係佢哋過去從事呢啲行業。是政府都可以有啲係特別係針對佢哋嘅支援，係支援啲教練或者同業員，就唔係支援嗰間企業。咁我哋都其實喺同特首傾嘅時間咧，都傾咗好多嘅機制咧，係可以比較容易申請到嘅，亦都係證明到佢哋相關嘅資格嘅。譬如另外 我想問下咧，會唔會政府成日都會話咧？因為好一啲咁嘅私人教練啊，你又好難證明佢係咪真係做緊呢行啊等等，其實嗰個申請過程會好煩咧。 其實唔難證明嘅，譬如有一批嘅教練咧，就係幫學校教嘅，咁學校可以做證明啦。有啲係幫一啲註冊嘅體育會去教嘅，咁都有一啲證明啦。或者佢係受雇於或者同一啲嘅健身中心啊，一啲嘅培訓機構啊，做緊一啲合作嘅。咁其實呢一啲咧都可以做到嘅證明，都係可以容易申請到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都講，譬如你話交通業界裏邊嚟講，而家最重災區就係民航啦。因為而家係即係航空封關啦，接近係。咁我哋都提出，為之前俾 機場管理局和航空業有二十幾億，但得五千萬先係俾前線做培訓，真係係大細超得好犀利嘅。我哋都希望咧，呢一班嘅航空即係從事民航業界嘅，而家好多係放緊無薪假、減薪啊，甚至乎係有啲被裁員嘅，都希望有啲現金嘅津貼啊支持俾到佢哋咯。 嗱，之前嘅嗰一輪咧，就有都有好多舊病啦，就話即係俾咗企業之後咧，其實保證唔到啲企業咧係會將嗰啲錢咧係俾翻員工嘅，都照樣可能裁員啊，照樣係停薪冇得出糧啊。咁嗱，如果再係要支持啲企業嘅話，點樣保證嗰筆錢係可以去到員工手上咧？ 的而且確係之前咧政府話即係撐企業就保到就業，呢個良好意願，但係未必做得到嘅，好多時都做唔到添。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今次第二批嘅抗疫基金應該係直接大部分係應該俾僱員，係比較係幫到我哋即係大部分嘅打工仔啦。譬如我剛才所講的，譬如而家機場俾咗咁多錢，其實嚟緊機場我哋都預計到有幾單我哋收到風咧，係有大規模嚇過百嘅、幾百嘅咁樣裁員。咁其實真係說明未必做得到效果，或者上一次嗰個抗疫基金有啲係漏洞嘅，譬如建造業嘅，佢淨係俾一啲咧入地盤做嘢嗰啲工人，都冇入地盤做嘢嗰啲工人都係攞工人註冊證嘅。又冇嗰個抗疫嘅津貼喎，千五蚊。譬如又清潔保安嚟計嚇，有1000蚊，為期四個月，即係4000蚊。咁但係咧，商業大廈啦、商場啦、工廈咧，又覆蓋唔到。就算私人物業喎，每一座大廈得6個人頭，又唔夠分。咁呢啲咧，我哋都希望政府喺今次咧裏邊補漏拾遺嚇，用翻呢個字。咁另外一樣嘢就好重要啦，就不如咧就政府去直接創造一啲短期嘅職位。以工代賑，呢樣嘢咧，我哋都提唔少。譬如幫手做一啲嘅監察、家居檢疫啦、社區復修啦、一啲部門嘅臨時職位啦、支援同埋照顧病人咧、加強環境衛生，呢一啲咧都可以創造到好多嘅短期嘅就 業。今日嘅零售業嗰個數字咧，就即係都跌得好緊要啦。你哋會唔會覺得，譬如話即係嗰啲重災區，尤其啲零售業或者係食肆啦，都係要繼續俾多啲錢個僱主，等成間鋪頭唔會即刻執笠咧？有冇？ 但我覺得我哋唔反對有一部分要俾僱主嘅，但係而家第二批嘅即係抗疫基金真係俾僱員應該係重點要多一啲。因为才能够直接帮助到一些的打工仔，特别所以我们讲回那个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那个紧急失业援助金的诉求，我们工联会自己做了一个小型的慰问金，我们民间团队去实践，是吧？那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再去即局限于过去的想法，甚至乎外国啊、英国啊、美国都是有些相关的机制做紧，那是不是应该我们的参考的数值呢，就用回我们的工资中位数的八成，或者佢嗰個收入之前嗰個平均收入嘅八成，去咗個短期嘅失業援助嚇，俾一啲證明到佢係喺過去半年因為疫情或者再早少少之前嘅社會動盪導致失業嘅朋友係有個短期嘅失業援助咧。咁都希望政府係真係要認真考慮呢方面。 劉仲雄一搞親失業援助咧，成日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好多嘅機制啊，要慢慢設立啊，就搞好耐嘅。你見到政府係咪咧？即係可能你諗下派錢都唔知道派到幾時啦。而家講咗咁耐，啲影都未有啦。失業援助可能更耐。 我覺得政府咧，第一就唔應該將簡單問題複雜化，第二就唔應該咧，即係假設啲人都係濫用或者係當啲申請人當賊咁辦嘅。即係我哋民間團體搞嘅援助金，我哋都用一種信任機制或者係比較寬鬆嘅態度。只要你證明到你之前有工翻，你有個最後嘅離職證明，咁你又聲明翻你而家係冇任何嘅收入噶啦，咁其實已經係證明到啦，係嘛？點解仲即係同埋點解唔能夠做一段時間？即係我哋冇話而家做一個永恆長久嘅持續嘅一個財政負擔嘅機制，但希望喺啲最少喺半年之內，喺呢個即係經濟寒冬、失業率高企嘅情況之下咧，能夠盡快做得到。因為失業率咧，而家表面上政府公布嗰3.7%嘅數字，完全係滯後同埋低估嘅，我哋工会自己做嘅调查喺某啲行业系超过10%，已经系好多人亦都系手停口停。 系之前咧，你哋都提过啦，就系话政府都话嘅，就系话俾咗啲企业嗰啲资助之后咧，就希望佢唔会裁员啊嘛。咁但系问题系之前又话讲系啦，点样可以避免做到呢样一件事咧？嗱，新一轮嚟紧嘅时候，点样做到呢件事咧？有咩机制咧？ 我觉得咧， 如果要做嘅话咧，政府因为除非佢有一啲额外嘅补贴俾企业，佢要有一啲承诺嘅。一段时间之内我唔会裁员嘅， 就再先至俾钱吓。 系啦，如果唔系就唔好俾咯。即系俾完你又转头拉闸或者裁员嘅，咁政府点解要支持你补贴你咧？ 咁但系又要救急，救急可能要即刻俾佢，咁有啲矛盾。 咁你一方面又救急，一方面又裁员，咁其实你个企业就冇乜社会责任咯。系咪就淨係諗住同政府攞着數？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好同意講法就係冇人係可以定其身嘅，冇人係可以完全冇事嘅。我諗大家都一定嘅承受，甚至乎有啲打工仔佢收入減少，放部分嘅無薪假，佢哋都好理解，即係願意同公司係共度時間嘅。 嗯， 但係你起碼你一個企業攞完政府嘅津貼之後，唔好第二日就去裁員，呢個我哋覺得係不負責任，同埋政府有啲機制防止呢啲情況去出現。 好，明白，唔該曬你，陸仲雄，唔該。 好多謝，唔該，拜拜。 拜拜，陸仲雄咧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啊，咁大家聽緊嘅朋友點睇咧？就係、是、政府咧而家就同不同嘅黨派傾緊咧，就係、是、抗疫基金會有新一輪嘅措施啦，希望可以救人或者救市。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二月零售销售按年跌44%，至227亿元，有纪录以嚟的最大单月跌幅，跌幅较一月的21.4%大幅扩大，数字连跌13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零售销售按年跌幅在二月急剧扩大，主要反映新型肺炎疫情对同旅游和消费相关的活动造成严沉重的打击。疫情全球大流行令到访港旅游业停顿，严重削弱本地的消费需求。零售业的业务环境短期之内依然会极为严峻。统计处资料显示，若果计及农历新年的影响，今年头两个月合计的零售销售按年下跌31.8%，其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跌近60%，衣物、鞋类和有关的制品跌近50%，药物和化妆品跌42%，百货公司跌超过40%。本港新增32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24人有外游记录，包括12名留学生，部分冇外游的患者曾经到过尖沙咀一间卡拉 OK 的聚会，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属于一个小型爆发群组。中心表示，7人在今个月24号晚到尖沙咀的 Red Mister 聚会，其中5人已经确诊，另外2人将会被送到检疫中心。他表示，有人在当晚已经发病，相信互相传染的机会较大，又指暂时未知卡拉 OK 的其他职员有没有病征。卫生署和医管局由1月至昨日进行90,000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以每100万人口计算，即是有大约12,000人接受检测，比南韩多超过一半，相信是全亚洲最高和全球前列。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佳庆表示，样本的回收率过去几日达到75%至80%，已经能够找到一定比例的确诊者，并为部分无病征人士提前诊断。王家庆又说，八乡少年警讯中心可用作检疫中心，总计4间检疫中心共提供约1,600至1,700个单位，有需要的时候改为要求检疫人士头10日住检疫中心，剩下的4日回家隔离，强调他们必须无病征，离开检疫中心之前要做检测和经医生评估。医管局话，截至下午3点，有12名确诊病人等候送院。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今日早上原本有50至60名嘅病人等候，已经陆续安排佢哋入住第一线隔离病床。虽然局方尽力缩短等候嘅时间，但可调动嘅空间有限，已经用不同嘅方法腾空隔离病床。现时共有1016张第一线隔离病床。 扣除126张儿科以及62张深切治疗部的病床，只有828张成人病床。他解释，除了新型肺炎病人之外，还要接收其他传染的病人，亦要预留部分的房间做较高风险的无化程序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雾，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11度，吹和缓的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及下周初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天雨路滑，视野都是欠佳的，请你加倍小心驾驶。先讲几宗坏车和意外的消息。在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的桥面，较早时快线有坏车阻路的，啱啱拖走了车龙，就有待消散。连埋前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车多，龙尾一路排到去上乡道的。另外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那里是有意外，龙尾一路排到去狮隧口对出，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意外，龙尾在狮隧口对出。另外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那里有道路事故，快线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面医院对开的了。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车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开，来回方向都是多车，龙尾分别排到去彩虹村和德宝花园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齐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晚上， 手下留情。 大家好，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听众，我是手下留情之友邵仲恒。我相信呢，保强好自己的自身抵抗力呢是最有用的。同埋随着天气回暖，慢慢我想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呢都会慢慢得到缓解的。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是手下留情之友黎瑞恩。咁相信在疫情当中呢，大家都会留在家，大家可以多啲打电话去关心身边的长者或者朋友。其实是一件很窝心的事，又或者可以跟家人吃下饭倾下偈，亦都是很温暖的。希望大家可以正面一点面对这个疫情，放松心情，不需要那么担心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环球嘅疫情咧，系一路喺度爆发紧啦。咁喺不同嘅国家咧，都连翻有佢自己嘅即系爆发啦。咁所以咧，最近嘅幾日啦，或者係一個星期裏面啦，好多嘅專家都開始預測啦，睇嚟咧，全球經濟咧將會步入蕭條啊。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網誌裏面都提到啦，就係佢話咧喺 上半年出現收縮咧，似乎已經成為定局。佢甚至即係引述分析界嘅人士咧，就話將今次經濟動盪咧，同上世紀三十年代嘅大蕭條係相提並論嘅。咁睇翻今日嘅零售業嘅銷貨價值啦，嗱，剛才大家喺新聞都聽到嘅就係二月啊，同舊年二月嘅比較咧，整體嚟講咧，所有零售商計埋一齊咧，就係、是。跌咗44%啊，咁係歷史上嘅一個新低啦。咁睇翻個別嘅不同嘅類型嘅一啲零售商啦，包括伊利鞋襪等等咧，係跌咗超過70%啦。講緊二月嘅數字。咁另外其他消費品，譬如話藥物化妝店啊，咁跌咗55%啦。咁嗱喺各大家都喺度跌緊嘅時候咧，當然就有逆市奇葩啦，就係、是。超級市場零售業嘅銷貨額咧係升咗12%嘅，咁呢個我諗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咧，就係因為因為好多人都去超級市場搶貨啦，咁另外嘅就係好多人都唔會再出街食飯嘅時候都要去買餸啦，咁所以咧喺酒食品、酒類飲品同煙草嗰個類別裏面咧，譬如話新鮮魚類啊、急凍啊、禽畜肉類、新鮮蔬果咧，都係升咗嘅，嗰度係升咗大概20%嘅。咁所以咧，即係可以見到個趨勢就係好多人都係去買餸，翻屋企自己煮，去超級市場買啲即食嘅食品就翻屋企食。咁就其他地方咧消費洗費都係少咗。而問題係咧，都唔知道究竟成個嘅經濟動盪仲要延續幾耐啊？因為而家唔單止係中國一個國家嘅事，亦都唔係話呢個地區嘅事，係全世界嘅事。而且咧係呢個國家爆完咧，可能又另一個國家又爆嘅時候咧，似乎好多嘅封關嘅措施未必咁容易。而是可以消除的，咁所以即系点样可以令到好多嘅商户每一个受影响嘅人都可以挨过呢一关咧？吓，电话里边咧就有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议员谢伟全啊，谢伟全你好， 系你好。 嗱，咁你提议就系其中一个方法，即系要再睇一次个差饷啦，系应该点做咧？你觉得？ 嗱，其实即系大家咧头先讲啦，嗰个零售咁差，咁吉铺咧。即係可以話比比皆是，成街都見到啦。咁呢方面咧，其實你睇到一啲租金嘅要求嚟講係大幅回落嘅。咁如果你譬如政府而家用緊嗰啲係十月一號嘅市值嘅租金啊嘛，咁係咪離曬地啦，脱曬節？ 滯後曬啦，又係。 因為滯後曬，因為你四月一號開始噶嘛，呢個新嘅差餉估值。咁所以咧，我希望政府咧，其實喺呢方面咧，即係認真咁。就是比較貼地，可唔可以早啲重估一下，就唔好話做一啲即係已經係過曬時嗰啲。咁你到時嚟講咧，收到差餉單嘅時候咧，梗係會上訴啦。因為哇，差咁遠，同而家咁而家當然咧，即係有好多數據咧，其實慢慢浮現出嚟嘅。首先你之前講嗰啲數字咧，其實係二月份嘅啫，三月份仲衰嘅， 可能仲差嘅係啊， 係咯。咁你仲差嘅時候咧，咁往後睇唔到幾時完結啊嘛？呢個疫情而家係世界性，唔係地區性添。咁你就算講有啲行業佢買多咗啲藥，時下嘅時候會唔會貴咗咧？市民嘅負擔會大嘅，你諗下係咪？即係嗰方面咧，你就算講農作物，咁你又要開工嘛，要去種啦，農夫要去做啦，喺呢方面一定慢咗啦，係咪？因為大家都受過疫情影響嘛。咁我成個供應鏈咧都可能係會有影響嘅。 你話即係叫政府早啲重估差餉，我就睇啦，大家收到張差餉單咧，其實仲有一筆數叫地租噶嘛，咁啊索性唔收地租咪算咯，係咪咧？或者一蚊地租啦，得唔得咧？ 呢個當然咧，即係你感覺咧，你唔收嘅時候咧，好似政府俾啲補貼你，其實 一蚊咯，嚇。 係啦，但係你嗰個應該面對唔係一個。即是緩解的措施來的，基本上呢就是實事求是嘛，第一件事。另外當然有緩解措施啦，我另外再提的就是你現在即那時說全民每人派10,000元，其實那時跟現在的疫情的嚴峻和可能幾時完結呢都不了無期的。所以另外建議不如你那裡加碼啦，就是簡單公平公正，那也都不用增加行政費。加到20,000元啦，每人咁样， 咁其實當然咧，各個行業有唔同嘅訴求嘅。第你呢個 2.0 咧，即係防疫抗疫基金咧，其實都係保留十圍噶嘛。有啲行業啊、企業啊，或者市民喺之前第一輪嘅時候咧，可能遺漏咗嘅。咁呢方面都要面對現實去睇咯。 你話會即係派錢，如果真係每人再派多一萬咧，咁大家又好容易諗落去就係、是、幾時先完咧？究竟即係香港政府嘅財政能唔能夠負擔咁樣繼續派落去咧？ 嗱，呢個最主要咧，第一就係俾市民感覺政府咧好關注市民嗰個面對嘅困難嘅。其實你多一萬蚊咧，其實可以幫到幾多咧？最緊要咧，令佢即係仲有嗰個希望，即係人關注呢個重要嘅，我覺得即係。咁你話即係財政嗰個情況咧，睇其他國家地區咧，都喺呢方面咧，推出好多緩解措施啊，或者派錢啊等等。我哋嗰個儲備嚇、之前有超過10,000亿啊，就算你而家講緊2020同埋21年咧，即係據財嘅講嗰個有赤字啦，超過1,000亿。咁、但係都有成9,000亿嘅儲備啊嘛，足夠15个月政府嘅營運啦。咁你太多。讲紧而家系百亿，其实我哋都可以应付到咯。最紧要咧就系、是、等我哋渡过难关啊嘛，即系你有啲帮助，咁令到大家嗰个动力更加强啲咯。 明白，好，唔该晒，系，唔该晒谢伟全，系，多谢你意见。谢伟全系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嘅立法会议员啦。咁大家听紧嘅朋友，对于政府将会新一轮嘅抗疫基金，可能又会派钱啦，或者派钱俾企业啦，总之各款嘅资助咧，应该点样分配，乜嘢人有份咧？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小心驶得万年船，英文点样讲咧？有听众问萧叔叔，我谂都有两个讲法。第一咧就系好简单地讲 ，It's better safe than sorry。It's better safe than sorry。It's better safe, S-A-F-E, 安全 than sorry, S-O-R-R-Y。 中文的意思大概就是寧願麻煩少少，做多少少預防措施都好過呢最尾呢是所謂賴嘢的，即是最尾 是發生一些不好的事的。句子就成句可以說 It's better safe than sorry。 OK， 給多另一個 expression 大家， It's better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err 是一个动词来的。On the side of caution， 即是宁愿错在太小心那一边都不好是没有这个风险的。例句， I'v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and wear a mask when I go out。 中文意思大概小心驶得万年船，那我出街的时候就最好戴上个口罩了。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上一輪的抗疫基金政府總共就拿了300亿出來的。這300亿就去主要是給不同的行業，尤其是一些企業。其中呢，即是給得最多的就是飲食業，向零售商戶、飲食的食肆牌照的持有人都是發放了津貼，另外還有運輸業。這幾筆數加埋曬嚟講咧，就有超過120亿嘅。咁嗱，呢一筆數咧就係向好多主要就係僱主去發放嘅。咁之前咧就有不少嘅一啲批評啦，就話其實向完僱主發放之後咧，究竟僱員有冇受惠咧，都係好成疑問嘅。有啲僱主咧分分鐘攞咗津貼之後就收檔，或者係都照樣裁員。咁新一輪嘅抗疫基金有咩辦法避免呢個情況咧？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上一轮的抗疫基金也都有一些是跟教育界有关的，包括就是额外增加学生津贴1,000元， 就有九亿嗰度使咗。咁另外就向合资格职津住户同埋有学生资助嘅住户咧，就提供一笔过嘅津贴，都有接近十亿。咁另外亦都有向幼儿中心提供一啲特别嘅津贴，有两亿多啲嘅。好啦，咁啊。新一輪嘅即係而家嘅情況咧，即係話疫情一路發展到而家咧，對於教育界方面嘅影響又點咧？電話裏邊有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嘅，葉建源你好啊， 你好， 係啊，嗱，新一輪嘅抗疫基金，你哋有咩建議咧？ 嗱，新一輪基金咧就即係要做翻補翻第一輪嘅時候咧一啲遺漏咗嘅即係行業啦，咁我諗呢個非常之重要。喺第一次當中咧，我哋喺教界裏頭有一個聲音好強烈嘅，咁但係咧就政府就冇聽到嘅，就係、是、有關補習社同埋教育中心嗰方面嗰、那個要求。咁咧，因為佢哋嗰個情況就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一停課啦，一即係疫症嚟咗之後咧，咁佢哋生意已經係即係冇乜噶啦。咁再加埋咧，就教育局有個即係要求佢哋停課嘅一個咁樣命令。咁啊，呢個就好少有，因為停課主要都係講學校。咁、但係連補習社都要停咧，今次又好特別，而且咧補習社係一個私營嘅，即係大家即係一啲生意嚟嘅嚇。咁你要求佢停，咁、然之後咧就導致到佢哋咧係即係生意冇曬啦。咁、所以二三月咧基本上都係即係零收入啊。喺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覺得政府其實有一個即係第一佢哋即係需要去支援啦，第二咧政府亦都有個道義上嘅責任咧，係去。協助翻呢啲嘅補習社同埋中心嘅， 你有冇建議？譬如話啲補習社咁點樣計佢哋嗰個係咪計損失，定係按翻個百分比咁樣俾翻錢佢哋，定點咧？ 嗱，嗰個具體點計咧，我覺得都即係要打橫去睇下不同行業咧嗰、那個即係實際上嗰個協助去到咩水平。我即係好簡單咁舉一啲即係實際嘅情況你知啊，即係喺佢哋嘅調查當中咧。他們的裁員的情況其實很嚴重，在這段時間本來他們 平均每間就招聘即是僱用 9.1 個員工、現在呢、即去到只剩下 2.5 個員工，所以其實 對不起聽不到清楚，現在多少剩下， 現在剩下 2.5 個，由 9.1 變成 2.5 個，還有每一間呢就即每個月裡頭都是即個虧損差不多是20萬、所以這一方面呢我想 是政府可以衡量翻實際嘅情況咧，嚟到俾協助佢哋。 咁嗱，你覺得政府咧係俾錢俾邊個？俾僱主啊，因為定係俾僱員咧？僱員炒曬嘅話，咁俾邊個咧？點俾咧？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就而家係整體嚟講咧，就應該係俾僱主啊，定係俾僱員咧？我覺得你俾僱主唔係唔得，但係你一定咧，如果你收咗錢嘅話咧，你要保證你嘅僱員咧係唔會炒嘅嚇，即係能夠咧係確保。佢哋咧仍然係嗰、個工作咧喺度，咁是得。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俾咗嘅話，嗰個效即係個效幫助到市民嗰度咧係少啊。 但係點樣確保佢俾咗錢咧又唔炒人咧？ 我諗呢個佢可嗱，譬如話第一佢俾錢嘅方法係咪全部俾僱主咧咁啊？咁其實係咪有一啲嘅另外一啲錢？是俾失業人士咧，即係直接俾市民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嗱好啦，你俾僱主嘅時候咧，係咪佢要有個承諾，係即係喺佢嘅僱用嘅人當中咧，佢要保即係保持翻佢哋嗰個僱用咧？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係，咁學校咧，譬如幼兒中心啊、幼稚園啊，需唔需要有一啲進一步嘅補助？ 幼兒園咧就我哋特別睇到就係、是即係私營嘅幼稚園方面咧，可能咧係需要咧係多啲嘅。咁喺即係其實喺私營嘅學校當中咧，無論幼稚園、中小學甚至乎咧私營嘅高等院校咧，可能佢哋都面對咧就係啲學生會退學啊等等嘅情況。咁即係呢方面咧，我覺得即係應該要。即係睇睇點樣能夠協助佢哋渡過難關。今日我都收到一啲學校嘅，即係講翻佢哋實際嘅情況啦。尤其是係即係呢個私營嘅學校，咁佢哋咧嗰個即係冇咗學生嗰個學費嘅時候咧，但係學校基本上咧亦都要維持翻學校嘅租金啦，同埋咧就係佢哋嘅老師啦。工啦，咁即系呢个咧，嗰个支出咧，其实都相当之大。 有冇啲私立嘅学校或者幼稚园开始都裁员咧？有冇呢啲情况？ 嘅、啊、有嘅、啊、我据我所知有嘅咁、啊、呢就亦都有啲呢采取一啲方法就係、是、譬如话减薪啊或者无薪假期啊等等呢啲咁嘅方式、嗯我都见到有。咁亦都有多个学校就即係自己而家諗緊不同嘅方法啦、啊、 嗯嗯咁、 啊、除咗呢之外呢、啊、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我想提一提呢就係而家有即係一般嘅中小学幼稚园资助嘅幼稚园呢其实就个情况就即係较为好少少啦。但係佢哋嗰啲抗疫嘅方面嘅物资呢我希望即係政府都能够继续帮手啦。咁呢个如果唔系话呢而家口罩其实就即係天价啦。咁就另外一个。 我想知而家政府有冇点样帮手法㗎即係喺买口罩买抗疫物资方面。 佢就最主要呢係俾一笔钱俾学校。咁呢就係、是、一萬到二萬咁即係用喺俾學校嚟到買物資咁樣。咁但係呢就即係冇具體落去呢就喂我不如統籌嗰、那個即係幫你買口罩啊。咁、我諗如果政府係能夠咁樣做更加好添。因為其實政府唔一定係俾錢嘅、你俾真真正正呢俾到即係好口罩俾到學校呢仲更加歡迎添嘅。 好。好，唔该晒你叶建源，唔该晒立法会教育界嘅议员叶建源啦。咁大家听紧嘅朋友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杨女士，杨女士，杨女士，系请讲。 咁我咧就系、是、做紧政府嘅兼职嘅，咁但系而家咧佢就所有场馆都闩晒啦，咁我哋呢啲兼职嘅工作人员咧就唔使翻工啦。但係有咩佢係一啲都冇得補償嘅，因為我哋係兼職啊嘛。咁而家佢所謂嘅外判嘅清潔工同埋佢嘅保安員，咁佢嘅場館嘥曬啊，咁佢都有都唔使翻工啦，咁啊即照有糧出嘅。咁但係我哋呢啲工作兼職工作人員咧就一毫子都冇啦。咁而家我哋可以申請啲咩資助咧？咁樣？ 你問我我都唔知喎，好似冇喎， 係 咯，咪正正冇咯。可能 被遺留， 可能政府會。政府会觉得即系每个人派一万就系噶啦，我谂 每个人派一万系咁，你咁其他嘅工作人员，好似你话你嗰啲嘅咩教练啊嗰啲都有噶喎，咁我哋同佢有咩分别啊？ 喂，而家咧嗱，而家就教练嗰啲 被遗忘嘅一班咁，咁有冇人帮我 听 啊？冇喎。 明白啦，即系教练嗰啲咧，就而家佢哋都有个关注组，就即系集体出声，就话被遗忘咗啦。是啊，所以即其实好多人都会在不同的角落都政府都未兼顾到的。 咁、我都明白，咁但係我哋好似未被遺忘嘅一批，咁、但係我哋而家真係一毫子冇，咁我哋可以申请咩，即係可唔可以申请啲咩经济援助呢，失业救济金啊咁样呢。 个问题係大家都知啦，香港又係冇呢样嘢嘛，冇失业援助呢样嘢嘛，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即是如果你说有失业援助用这个名目的话，对香港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 的新的意思来的。所以即我想当然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每一样都要想。好， 是的，那他应该他只是他们直接请的，是政府直接请的。咁應該係咪應該佢應該考慮埋我哋呢班咧？咁佢即係佢嗰啲保安啊、清潔工啊，都仍然係使翻工有糧出。咁我哋都係佢直接請。咁我哋係佢係外判啦。咁我哋係直接請嘅。咁啊，希望佢唔好遺留我哋呢班人咯。 好啊，多謝楊女士嘅意見。楊女士咧就係喺政府嘅一啲做緊一啲即係體育館場地嘅一啲。part time 嘅工作啦，一啲兼職嘅工作啦，咁而家冇曬啦，因為刪曬嘅時候咧，亦都冇公開，亦都冇收入嘅，咁好多呢啲嘅朋友，而家嘅援助裏邊咧，就似乎冇計到佢哋落去嘅，咁點算咧？電話裏邊有陳先生，陳先生， 係， 請講， 係你好， 你好， 係我哋係即係喺機場地勤公司嘅，咁依家咧就我唔知政府點樣幫嗰啲咩企業嗰啲啦，咁依家我哋航空業嗰啲咧，全部都死曬差唔多。即係我哋公司成日啊，依日得幾班機，咁點搞咧？咁佢咧停薪留職嘅先投到。 係。 咁依家停一個禮拜都係唔得，咁依家都話要裁員。 裁幾多啊？有冇消息啊？ 裁咗200啦，已經。 佔幾多啊？佔你哋全部人？ 佔我哋都我諗都有。两成到啊！ 两成到，你哋系货运公司嚟噶系嘛？ 唔系，我哋地勤公司。 地勤嘅系。 系啊，咁依家咧嗱，咁依家啲人个个仲惊紧。 佢幾時再第二次裁？佢話如果唔掂嘅就會繼續裁。啊， 係因為都睇唔到盡頭啊！嗰度即係好多飛機有排都未飛啊！睇嚟而家 係啊！咁你話我哋呢班人點算咧？ 嗯，係 真係搞唔掂啊！如果咁樣係嘛？ 咁啦， 如果你想出面揾第二啲嘢做， 嗯， 你出面揸車嘅， 嗯， 度度都係唔請人嘅啦。 嗯， 你就算巴士公司嗰啲全部都 cut 晒啲兼职， 系啊，而家各行各业嘅情况都几麻烦啦。好多谢陈先生嘅意见啦，咁啊，睇下政府有乜嘢板斧啦。我哋听一节交通，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啊，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天桥嘅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沙福道快线咧有道路事故，而家仲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联合道。反方向咧，窝打老道去沙田九龙塘会都多车噶，龙尾去到亚皆老街。龙翔道荃湾近住北假山花园慢线咧，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龙尾喺北假山。隧道情况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东九龙走廊过尖沙咀线多车啲啦，龙尾喺芜湖街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高鹏矿业即时科研配研环保，珠江钢管同恒富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65，澳元0.611，加元1.423，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99，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97。港金报14,92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0.1美元，卖出1,602.29美元，港汇指数108.7，报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已经去到理工大学对开。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咧意外啦，咪挤塞噶，龙尾一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道路事故都仲系处理紧噶，快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另外咧，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较早时近住宏景台曾经有交通意外，咪清理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大角咀樱桃街。另外就系红隧九龙过去港岛啦，管道之内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康庄道。而家咧，另外两线由红隧九龙过去港岛、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渡船街天桥，龙尾排队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噶啦。而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而家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挤塞，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分别系虎山道桥底同埋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另外就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挤塞，龙尾苏屋村。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 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你答应过我，一收到我的信就回复。你去了哪里？ 这个电话以前都找到你的，为什么现在不得的？ 如果你搬了屋，就算不跟我说都通知选举事务处啊。 你不理我不紧要，但是已登记的选民要改住址联络电话的。答应我，填好表4月2号之前交给选举事务处，要更改登记住址的记得交埋住址证明。再见。 边个塞满晒我信箱啊？四月二号截止，等我都快啲改翻登记资料先。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扩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之后，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嘅评论员系伍婉婷啊。吴婉婷， 你好啊，欧嘉伦， 你好啊。咁啊，疫症呢个数字咧，每一日都增加紧啦。咁见到嘅就系香港嘅医院咧，医管局嘅隔离病床咧，都基本上已经系即系爆满咗噶啦。嗱，而家睇嚟咧，即系再继续咁样发展落去咧，能够有病有染到疫症之后，能够有张医管局嘅病床，可能系一件奢侈嘅事啦。 是啊，没错。其实这两日都已经陆续有些消息呢，就是讲有一些病人呢，他们是确诊了之后未能够即刻可以去到医院呢，其实那个都是大家都有个担忧在这里的。那再加呢，其实在社区层面呢，因为这些确诊的病人呢，其实他们不是即突然之间确诊的嘛，有些他们可能本身已经是家居隔离了一段时间，那就即突然之间就验到啦，或者说验到出来啦。那其实就社区层面就会比较担心，咦，那其实他家居隔离了可能已经超过一个礼拜，那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可能已经是身边已经有人是被感染到的了，那个担忧很大咯。 那即都有个叫做解决方法的，就是现在医管局即是昨天已经宣布了，就是将一些确诊者呢，比较轻微症状的或者是康复中去到尾声的呢，都会搬去一些二线的隔离病房，现在陆陆续续就开始用的了，那有400张嘅，咁包括咧呢啲比较轻微嘅或者康复中嘅确诊者，就系包括咗冇发烧多过48个钟啦，出现病征超过10日，冇呼吸道感染病征同埋辐射情况，唔使用氧气，咁喺各种嘅测试啦，都判断为咧，即系喺血液测试里边系有进展嘅，咁嗱呢。 呢啲都係即係去二線隔離病房嘅一啲條件啦。咁如果再爆滿咁點咧？咁而家嗱，今日嘅特首林鄭月娥都提到有可能咧，可能係將一啲要即係再輕症一啲嘅咧，就係、是、搬去一啲檢疫中心就繼續住，即係話可能出院嘅標準就會降低啦。唔知可唔可以咁講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劉家憲嘅，劉家憲你好啊。 两位主持好。 系嗱，不如问翻啊，刚才啊伍婉婷，我谂大家都关心嘅就系、是、嗱，今日咧仲有12个系嘛，即系12个咧就系喺社区度隔离紧，但系就确诊咗，但系就仲未送到去医院嘅。咁嗱，我哋琴日都访问过一啲咁嘅类似经验嘅一啲朋友同区议员啦，咁佢哋都会担心嘅就系、是、有啲人住紧劏房嘅，居住环境唔系咁容易隔离嘅。咁医管局咧去送佢哋入院嘅时候，如果真系病床唔够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嘅即系？即係有一啲優先處理嘅，譬如住劏房嘅會優先處理啊，咁樣啦。 其實大家都明白啦，即係疫情非常之嚴重啦。咁我哋剩低可以嘅一線隔離病房咧，其實就即係非常之少。咁我哋其實希望咧，我哋有啲二線嘅隔離病房咧開到之後咧，就能夠騰空翻一啲一線嘅病房咧，盡快收翻一啲喺社區診斷咗嘅病人。咁你見到我哋其實個今朝咧都好努力嘅，其實我哋今朝咧有50-60个病人喺度等緊嘅，到咗3点咧，我哋已經得翻12个病人喺度等緊。嗱，而家有幾多咧？陸陸續續都會多嘅，因為亦都有多啲嘅病人會多咗啦，咁樣。咁至於中間，我哋其實每一次咧都會睇翻個病人啊，佢嘅性別啦、年紀啊咁樣，咁啊睇翻適合嘅話咧，我哋盡快有病床咧就會收佢入去咯。 嗯，伍婉婷有冇补充咧？ 即系其实咧就都明白嗰个难度嘅，咁但系即使系今日讲紧话开放呢个第二线隔离病床都好啦，其实以依家呢个增幅，再加已经系发现到有啲小型嘅社区爆发嘅群组嘛，咁嗰个增幅可能都会好快又会唔够用噶咯，有冇一啲即系进一步嘅方案？例如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人俾建议，例如系向私院买个床位系处理其他嘅一啲病患啦，咁能够。將那個我哋將公立醫院嗰個資源可以比較多，更加可以用到喺我哋呢一個即係新冠狀病毒嘅朋友嗰度咧。咁呢個係咪可行呢？又或者係一啲即係用酒店啊、會展場地啊呢啲有冇考慮到呢？ 其實疫情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已經預計最差嘅情況係點樣，即係話會多咗病人受感染啦，要入醫院啦咁樣。咁正正咧。我哋以先至今天能够即刻开到嗰400张床出嚟，但嗰400张床唔系即刻开嘅，其实系中间咧经过咗几个星期嘅时间，成个月嘅时间咧，将一啲而家嘅一啲内科病房咧改装成第二线嘅隔离病房。咁你至于头先其他嘅方法咧，其实陆陆续续咧喺我哋医管局里边啦，同埋有啲嘢其实唔系我哋医管局可以控制嘅，譬如同政府啊、卫生署啊，系一路倾紧嘅吓。你话私家医院咧都有倾嗱。問題就係我哋好多嘢係唔可能話今日傾聽日做得成嘅，係一定要一個慢慢，但而家唔慢得啦，開始知道就中間其實係一路傾咗有啲嘢有啲眉目嘅，咁但係你知啦，即係情況我哋預計發得咁犀利嘅時候咧，我哋希望有待加快我哋嗰個商討咧，任何幫助到醫管局去減低我哋住院嘅病人，令到多啲一線病床咧能夠。腾到出嚟咧，一定会做嘅。 我想问下嗱，你刚才讲到就系、是、即系其实私家医院都谂紧嘅，或者倾紧嘅，而家进展系点？难度喺边啊？ 其实都我哋都同可能私家医院去倾嘅时候咧，都要明白到佢哋亦都佢有自己掣肘嘅，即系佢哋嗰个设施系咪适合咧？佢哋嗰个人手系咪配套到咧？咁样咁呢啲嘢系即系都要双方去倾嘅。因为我暂时就冇办法讲到。到去咩地步啦？不過以我所知係我哋有同私家醫院咧去傾過，究竟喺咩情況之下咧，我病人可唔可以俾咗佢哋去照顧咧？其實如果你記得咧，我哋以前咧，當我哋冬季流感期嘅時候咧，我都有啲病人去咗私家醫院嘅。咁其實嗰啲病床咧，嗰啲病床係存在嘅。咁我哋其實係咪都會考慮翻一啲唔係，譬如唔係新型冠狀病毒嘅，咁可唔可以搬過嗰邊？減低我哋而家對我哋人手嘅壓力咧，呢啲全部都係一路咧喺度檢，一路用緊嘅。 劉家慶，你講嘅就係話，即係就算搬去私家醫院，就係可能而家佔用緊一啲隔離病房嘅其他病人，即係好似肺痨啊嗰啲咁係嘛？而 然之后就腾出。 其实未必一定，其实所有嘅可能性咧，我哋都要谂嘅、 嗯。 因为你谂下，我哋要腾空一个病房，腾空一个病房出嚟变成二线隔离病房咧、嗯，其实嗰个病房原先系装紧另外一啲病人噶嘛，一啲心脏病嘅病人啦、啊，中风嘅病人、啊。咁呢啲病人，佢唔会因为非一严佢唔入院嘅。咁、 嗯、 我哋入院嘅时候，我哋系咪又帮又有办法将呢啲病人去处理到咧？咁呢啲一连串嘅配套咧，其实系要一路咧去唔同机构啊，同唔同嘅单位咧去磋商，先至能够可以满足到我哋市民嘅需要咯。因为我谂大家而家个观嗰个着重点咧，一定系新型冠状病毒嗰个问题嘅、 嗯嗯。 但系亦都有部分嘅病人唔系新型冠状病毒，而家都系留喺我哋医院接受紧治疗，急性嘅病人啊，创伤嘅病人啊，癌症嘅病人啊，我哋其实都谂紧一啲可唔可以一啲呢啲，其实我哋而家都做紧咧，同一啲外界。嘅一啲私家嘅機構咧合作，將我哋某一啲病人咧，俾佢哋幫我哋照顧。而家咁，我哋就可以騰空翻啲病床出嚟咯。 即係仲可以騰空更多所謂二線嘅病房出嚟嘅係嘛？ 未來而家咧就有1-200張咧，喺未嚟緊嘅時間咧就會陸續繼續改裝嘅。將來嘅會唔會有啲醫院嚇、會諗下咧？即係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醫院嚇、又會唔會去諗咧、或者今朝特首講嚇？任何嘅可能性嘅，我哋都一定会去倾咯吓。 嗯，嗱都真系辛苦晒各位医护人员啦。咁但系我都想有个问题就问啦，因为其实大家一路都喺度讲紧要解决嗰个即系病床嘅问题咧，就有讲到话俾患者去回家隔离啊。咁即使可能即系已经系康复中，或者系话见唔到有即系活病毒嘅，咁其实依家系咪未有呢个安排嘅？ 暂时咧，我哋你见到我哋都系将一啲。康复中的病人，就像欧嘉良都有讲过啦，我哋有五大条件，一定要符合晒呢五大条件，都是留翻喺我哋医院继续治疗嘅。所以呢个时刻咧，我哋仲未有一啲安排话，哦，你翻屋企啦，咁未有嘅，完全未有。咁、 即系都系全部康复先可以翻屋企嘅。 冇错，暂时都仲系嘅，因为你知随前嘅改变啦，或者一啲新嘅一科学证据出嚟嘅时候咧，我哋都可能会有啲改变，但系而家一定系啦。医院康复晒先至翻屋企咯。 阿刘家宪啊，我成日有个问题都想问嘅就系，因为比较起其他国家地区嗰个出院嘅情况咧，香港嗰啲病患咧就似乎即系出院个比例系一路由开始咧已经系低噶啦。咁我想问下，系咪香港嗰个出院嘅标准，其实我哋系定得比人高嘅咧？ 嗱，其实我哋定个标准咧，都系跟翻国际嘅惯例嘅，即系佢哋嘅标准都系话咧要有两次连续，新型冠状病毒而是阴性，中间要隔了24小时的咁样。咁、但是你知道呢，我哋香港用嗰个方法呢，其实可能全世界都用嗰啲差唔多，或者我哋系去检测我哋病人身体里面仲有冇嗰隻病毒嘅核糖嘅。 係。 RNA。咁但係验到 RNA 呢，就唔代表嗰个病毒呢系存在嘅。因为佢就算个病毒死咗呢，我哋都验到个 RNA 嘅。咁呢个就令到我哋有啲病人呢，其实佢真系完全康复晒，冇晒病征㗎啦。咁有时就验到佢有时验到冇。咁我哋就变咗留咗啲病人喺度呢，我哋就唔会将佢放返屋企。咁结果我哋见到我哋而家留院嘅日大约系2-3个礼拜啦。咁我哋病人先至可以返到屋企囉。 咁即系话其实呢个标准呢可唔可以话系放宽咗都冇乜影响嘅咧？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咧？因为其他我谂好多其他国家地区咧，都因为冇病床嘅关系咧，就可能系比较早已经拱咗啲病人你翻屋企啦，或者系翻屋企再隔离啦咁嘅。 其实嗱，我谂放唔放宽咧，其实我哋都要睇两样嘢嘅。第一，现有嘅科学证据，呢班病人翻屋企系咪安全？因为佢都个病可能会差噶嘛，系咪？好啦，第二咧就系、是。我哋翻俾佢翻屋企，佢對於社區嗰個感染嗰個風險大唔大？如果我哋科學嘅證據同埋知道個感染風險唔大嘅時候咧，咁我哋先至會考慮會唔會將我哋而家呢一個嘅檢測嘅標準放寬，能夠即係騰空多啲病床出嚟。但係即係再重申一句啦，喺呢一個時刻，我哋係一路做緊好多，我哋自己啊都做緊好多研究，究竟呢個病人到咗呢個時候佢個身體嗰個病毒嗰個載量咧有幾多？係咪活嘅病毒咧？係咪有感染嘅能力咧？係咪會令到社區有咧？呢啲我哋係一定要有啲數據咧去支持我哋咧，我哋先至會敢去將個病人放翻屋企咯。因為始終即係令到社區有爆發咧，咁呢個 這個結果我們是不想見到的。 嗯，那 所以現在其實都是相對是比較審慎的處理了。 我們是即安全一點，即肯定的病人真是兩次陰性了，我們先讓他走。 嗯，如果這樣說法，譬如 在你們的即眼光中，是不是可能在啲展覽中心整一啲臨時嘅醫院擺曬啲病床喺度，咁會係一個比較可行同埋個病床數量多啲嘅一個折衷方法啦。你哋點睇？而家嚟緊嘅方案裏面邊樣嘢係比較好啊？ 其實每一個方案都有佢嘅好處唔好處嘅。 嗯， 我哋最緊要就係，如果真係一個新嘅方案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就肯定個病人嗰個感染力係好低。第二，如果真係擺埋一笪地方咧，我哋嗰個感染控制咧就要好小心，做得好好， 嗯 啊，就要肯定個病人中間唔會有互相感染啦，亦都唔會感染到第二啲人啦。最緊要就係我哋工作嘅同事喺，因為你知佢唔係醫院嚟噶嘛，你頭先講緊嗰啲地方，佢個感染控制咧一定要係好高規格地做得好好。嗱，我哋用我哋細博嗰、那個即係亞博嗰個例子啦，你知我哋亞博都開咗一個檢測中心， 係 嗰，那個檢測中心咧係經過好多嘅感染控制專家落去睇完，劃曬所有區域，咩叫做乾淨區，咩叫做感染區咁樣，跟住病人嗰個流量啊方法咧，完全係控制住，我哋先至敢喺嗰度開啊。咁嗰啲病人仲要唔係確診病人喎，啊，咁，你講緊一啲確診嘅病人，一住埋一笪地方，原先唔係醫院嘅話咧，咁嗰個商討同埋嗰個設計咧，就要更加謹慎咯，啊， 嗯。嗱，喺即系我哋呢两日咧都听到有啲医护人员咧就话，而家嗰啲二线病房咧，虽然系有负气压嘅装置，但系咧，医护去换一啲防护装备咧就唔系咁理想嘅，或者系嗰个地方唔系好够嘅，实际情况系点啊？ 嗱，其实每一个改装病房咧，都要好多唔同嘅同事去合作嘅，最重要咧就系感染控制组嘅同事。 嗯， 因为佢就会落去睇清楚成个感染控制系咪适合俾病人住，系咪嘅同事入去做嘢。 嗯， 再加上其实我哋而家喺呢啲二线嘅隔离病房，所有嘅同事咧，佢嘅装备咧，完全系同一线嘅隔离病房一样嘅。 嗯， 全部都系会戴晒 N95 啊，有面罩啊咁，亦都系有着衫除衫嘅规矩同埋地方俾佢哋。 嗯， 啊，咁你话如果你要同一线隔离病房比较嘅，可能有唔同，但係嗰個規要有嗰個規則咧，完全係符合曬標準，我哋先至俾佢開嘅嚇。 嗯，明白明白。咁嗱，今日見到咧，即係喺記者會上邊咧，都政府都好強調，即係而家做個測試係好多嘅，即係可能喺亞洲嚟講咧，我哋香港做嘅病毒測試嘅比例上仲多過韓國嘅。咁你覺得即係嗱呢一種測試嚟講咧，對於即係醫護點樣去揾出病源咧，嗰個幫助係點啊？ 絕對絕對有幫助，因為我哋而家仲係一個圍堵嘅防疫政策裏邊咧，越早發現個病毒，越早做隔離，跟住病人入醫院接受治療咧，因為我都見到遲咗去醫院接受治療嘅病人咧，其實嗰個預後啊，嗰個情況咧係冇早治療咁好嘅。 係 咁咧，既然即係如果你遲咗入嚟咧，其實你需要我哋嘅資源就多咗，可能會入去深切治療部咧。咁呢度都係對於我哋有壓力嘅，所以我哋係絕對贊成咧，應該要盡早揾到嗰個病源， 係 做隔離，盡早去醫治佢哋。 好好，唔该晒你，刘家宪，唔该晒，系刘家宪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啊，系阿吴婉婷。 唉，听完刘家宪咁讲咧，老实讲，我系既放心又担心嘅，即系一就系即系医护仍然系抱住一个严谨嘅态度啦。 嗯， 咁同埋即使係我哋採取一個相對地高規格嘅，咁但係都係保障市民大眾嘅安全啦。咁但係更加擔憂嘅咧，就係我哋每一日個數字都不斷咁上升，而出院嘅人又少，咁嗰，那個壓力係實際上係大嘅。咁我希望啦，雖然佢剛才講唔到幫我哋聽，佢哋同私院個溝通係傾到去咩地步，但係希望好快可以有好消息俾大家啦。 係，即係佢哋起碼就係應該會有一些床啊，有些空床可以接收某一类型的公立医院的病人呢，咁亦都令到呢有一些病人搬咗过去之后呢，就可以有更多病房爱嚟即係迎接而家 好多每日增加幾十個嘅冠狀病毒嘅病人啦。 係啊，同埋其實嗰個唔係一個新嘅操作嚟噶嘛，過去即係喺流感高峰期都曾經有過類似嘅做法噶嘛。 嗯，好嗱，電話裏邊咧就有張先生，各位有任何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啦。張先生你好， 你好， 請講。 你好， 係啊，我有個意見咧，就係、是。有冇考慮下香港大學嘅宿舍好近瑪麗醫院，有冇可能做一個中轉嘅隔離呢？ 係， 反正同學都冇得翻學係咪？ 係嘅，咁其實住緊人嘅，有啲同學都住緊嘅，有啲不過咧就係、 是、可以集中埋搬去某一兩座，吉留翻有翻啲空置嘅單位可以。我想都可以帮到。 之前讲过就是不知道那些是不是一些中央即、就是一些中央的空调。 是 的，如果中央冷气系统呢就不是好得，或者是有多重的忧虑。不 是咁、但他们可以开窗的，那些窗户是可以开的。 嗯，我想是这个都可以想一下，真的可以想一下，因为有些宿舍反而旧的那些旧少少那些你说要来隔离都不是说不得的。 嗯，但係嗱，即係根據依家講緊，我哋話要符合呢、這個二線嘅病床嘅要求咧，都係話要有嗰個將不潔空氣唔會流出外面咧，先至會有一個符合嘅要求喎。咁似乎呢方面我哋要照顧一下啦。 係、即係又要負慶啊！咁所以始終咧，就係最。即係最輕嗰啲病人咧，先至會將佢搬離開醫院嘅。如果有一日要需要係咁做嘅話，好啦，咁唔該曬你張先生，多謝你嘅意見。係，多謝張先生嘅意見啦。各位聽緊嘅朋友，如果有任何嘅睇法有任何嘅建議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咁而今日咧，我哋嘅記者會裏邊咧，就發現原來咧。有一個新的感染群組，就是唱卡拉 OK 的，咁呢樣嘢都是很奇怪的，即係禁咁多嘢咧，係冇禁到卡拉 OK 嘅。咁我哋一陣翻嚟再傾。 符合國際防感染的規定，西班牙過去一日新增849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是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新高，累計8189人死亡，確診病例突破90,000宗，單日增加9222宗，累計94400多人染病，染病人數增至是94400多人。而在中東伊朗，單日新增141人不治，總死亡人數增至近2900人，確診病例增加超過3100宗，總感染人數44600多人。總統魯哈尼呼籲國民避免前往公共場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沿岸有雾，下昼横澜岛的能见度维持在1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雾，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21度，吹和缓的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窝打路道九龙塘一带嘅交通先啦。咁啊，较早前咧，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喺太子道西嘅慢线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嘅。虽然坏车走咗，不过都好多车啊。龙尾去到康庄道近住理工大学，即系差唔多塞到去红磡海底隧道嗰度附近噶啦。受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窝打路道沙田方向。由太子道西一路去到红磡康庄道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而都系同一个方向。之前九龙塘会嗰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都仍系非常多车啦。调翻转啦，咁啊即系反方向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之前喺九龙塘沙福道嗰度咧，因为道路事故啊，快线曾经系封闭嘅，而家就全部开翻晒噶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龙尾而家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浙江街。 獅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龍尾近住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龍入口龍尾去到九龍灣啟祥道，將軍澳隧道現時去將軍澳方向，九龍入口相當多車的，龍尾去到觀塘繞道過埋海濱花園的，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多車，龍尾到觀塘繞道過咗海濱花園。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而家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丁九段就多车嘅，丁九桥去屯門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由近住沥源村嗰段啦，沥源村嗰段因为多车嘅关系，龙尾就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大围。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隔田村嗰段就比较挤塞嘅，龙尾近住世界花园。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的污染会影响健康的，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电话里边有周先生， 麻雀嗰啲咧打起上嚟都好兴高采烈嘅，点解佢又唔封咧？我唔系好明咯。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 目前就麻雀馆系漏咗嘅，佢唔系娱乐场所嘅牌照，当然要睇睇麻雀馆系咪真系咁踊跃，好多人唔喺度咧，或者多过四个人咧。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系电话里边嘅伍婉婷。伍婉婷，系啊，呢两日咧都见到有啲记者啦，同埋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咧，都话：咦，好奇怪，政府点解封咁多娱乐场所，但系卡拉 OK 又唔封啦，麻雀馆又唔封，今日就即刻出事啊！ 系啦，真系即系成日都话开口中嘅啫，中啦。其实我啊觉得咧，就都真系好奇怪嘅。你麻雀馆都可以话斋打牌唔讲嘢，健身中心都可以话做运动唔出声啦。咁卡拉 OK 唔会有人去到唔唱歌净饮净食啩？咁 同埋嗰啲卡拉 OK 咧，全部都几逼下嘅。通常你就算间房大少少，都系几逼下嘅。 是啊，因为佢计即系计人头嚟，我俾个房间嘅大细你噶嘛。咁、再加嗱，我就见过有人咧去卡拉 OK 咧系唔唱歌，但系玩骰盅，玩骰盅咪又系口沫横飞。咁、所以嗰个根本就系唔成理由啊！如果话佢系攞个食肆牌照可以系豁免嘅话，咁、而再加今日即刻就已经有个咁嘅小群组嘅爆发啦。咁、那个系即系令人好担心咯，我觉得。 系啊，嗱，即系我哋。我哋做節目啊，喺香港電台裏面咧，即係對住個麥咧，都覺得個麥好污糟嘅，或者係即係大家講嘢難免咁近對住個麥咧，口沫橫飛嘅時候，都有個麥套係咁套住啦。同埋我哋做法咧，就係每次有一個人行入嚟講嘢，都會換一個新嘅麥套嘅。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有個麥攞住咁近個嘴咧，都係一件高危嘅事啦。呢一個群組咧就啱啱今日公布嘅，就係七個人喺一個星期之前啦，去尖沙咀一間卡拉 OK 唱歌，跟住咧就陸續發病啦。其中一個咧就係當晚已經發病嘅。咁而家七個人之中咧，有五個人咧係證實係感染嘅。咁所以睇嚟政府要做嘢啦嚇。 系啦，咁同埋其实即系嗱，我又分享一下啦。其实喺疫情未有咁严重嘅时候，我都有翻嚟电台做节目啦。咁依家我哋只不过喺个咁大嘅直播室得两个人啦，我哋都要有一个要系打电话翻嚟啦。咁即系其实系嗰个严谨度系唔可以轻视咯。 系啊，咁啊，另外嘅就系仲有一个唔知点解政府即系唔会话封晒呢啲啦，唔知系咪一个要佢封，可能惊要赔好多钱啊，又或者好多。 即係好多嘅食肆啊，或者係啲娛樂場所，可能就會名正言順咧，要求政府可能有某一定程度嘅生意損失嘅一啲補助，會唔會係咁咧？ 我覺得有呢個可能啦，但係更大嘅可能咧，就係佢哋睇得太簡單啦。因為卡拉 OK 係攞食肆牌，咁佢覺得啊，食肆牌就已經有依家我哋個食肆限制隔張台同埋係四個人一張台嗰個規管啦。咁卡拉 OK 你都可以用呢條例啦。佢可能以為 係啊，同埋而家嘅即係俾政府咧喺疫症之中嘅所謂一啲緊急嘅立一啲規例去防止傳染病嘅權力咧，其實都幾大嘅。即係政府要做咧，理論上要改咧，即係可以好快改到嘅。 係啊，你睇下其實呢、這個即係我哋話簡稱啊禁聚令嚇、限聚令啊，幾快可以實施到？就唯一就係卡拉 OK 就係豁免咗，就嗰個實在係要盡快去檢討啊。 係同埋麻雀館都犀利嘅，我覺得即係四個人企得即係坐得好近啦、啊，而且。四個人可能好多人咧，麻雀館嘅規矩就係你打兩鋪可能就換人噶嘛，同埋啲麻雀係咁掂，係咁掂，係咁掂咧，咁變咗係會係個傳染嘅疾病都個機會個都係高危嘅一種啦，都要諗下。 即係我頭先話，即係打牌唔講嘢嗰個都係講下啫，打牌點可能唔講嘢啊？碰碰上上降降食咁。 係啊，所以又要保留十位啊。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韩国政府在90年代开始推出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和银幕配额制度，积极辅助电影业，成效有目共睹，终于韩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破天荒夺得奥斯卡的重要奖项。今晚广东广西，岑日飞、苏文耀和影评人纪涛会详细倾下韩国电影。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在这刻一秒钟，初次感动，那气氛使我暖红。 离开了我们17年的哥哥张国荣，今个星期维基百货用不同的角度欣赏他。星期一至五，深宵一至二，那些年那些事，张伟基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回忆永远的哥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伍婉婷啊，嗱，而家成个疫情咧，睇嚟即系好肯定噶啦，大家就唔系武汉嘅事啦，唔单止系中国嘅事啦，系成个世界嘅事，而且嗰个经济咧都唔系话讲经济下滑啦，而家亦都甚至唔系经济衰退啦，肯定噶啦，而家系讲紧经济大萧条啊，系全球性嘅经济大萧条啊。 是啊，没错，但其实在香港的情况呢，就我觉得是更加令人担心的，就是我成日都讲呢，我每日落街呢我都很担心，因为我就住在个闹市当中嘛。咁每日落街呢我都会喺度諗下，到底又会不会有边间铺头又已经挨唔住执咗呢，咁事实上是每日都会见到有新的情况出现啦。咁而我哋香港个零售业面对的问题本身就已经是过去有一段好长时间呢比较依赖内地的旅客。咁呢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同埋其實係我哋都依賴咗個網購啊，即係越嚟越多人係即係喜歡網購，咁變咗咧個零售本身就已經喺疫情嚟之前已經係即係重挫，再加上個社會事件啦，咁今次根本就似乎係突如其來嘅一個突擊啊，咁對我哋香港個零售業嗰個打擊嘅之大咧，我諗都真係要揾個高人出嚟指點下先得啦。 哇！高人都睇住呢啲數字都唔知點算喎，我諗 係 啦。今日發表嘅就係零售業嘅銷貨價值啦，有關零售業嘅一啲統計啦，就見到二月份啦嘅變動啊，就係創咗歷史嘅最大嘅跌幅啦，就係 跌咗咧係44%嘅，呢個係零售業嘅銷貨總值啦。咁所以咧，你睇翻再細分落去咧，就係、是、剛才伍婉婷所講，好多依賴遊客嘅，尤其係珠寶首飾啦、鐘錶、名貴禮物咧，係跌咗接近80%嘅，係78.5%啊！嗱，呢個幅度都真係幾得人驚， 好高啊！係啊。唯一就是糧油食品的增幅高，因為大家就多了在家吃東西，在家煮食嘛， 是的，那另外跌得多的就是衣物、鞋類，都是很多時候一來遊客來到都會買一些，那個跌了成70%的，那可能大家留在家，那真係好多人頭都唔使梳啦，唔好話著衫啦，嚇，即係唔使話成日去諗下今日著咩衫啦，好多人都唔出街啦，咁結果咧，亦都係令到成個消費鏈咧都係受到好大嘅打擊啊！ 係啊，同埋其實根本大家都唔知道仲要捱幾耐，即係個疫情仲有幾耐，咁梗係慳得係慳啦，屋企仲有衫嘅，梗係即係唔使諗買新衫嘅啦，咁但係即係冇嘢食就要買嘅啦嘛。 咁所以而家見到嗰個數字咧，就係、是、譬如買新鮮蔬果啦，買肉類啦、魚類啦，無論急凍或者新鮮咧，同埋去超級市場買嘢啦，係多咗嘅，係升咗1-2%嘅。去超級市場，大家可以理解到咧，因為大家見到嘢就搶啦，嚇二月嘅時候，咁所以咧都益咗超級市場。咁嗱，但係如果呢個趨勢落去咧，睇嚟即係剛才我哋都傾過嘅就係、是，即係政府又係時候要做嘢嘅咯喎，即係嗱講緊抗疫基金 2.0， 又要再睇下點樣去派錢，或者係幫啲企業，或者幫個人去渡過難關啊。 係啊，冇錯。 嗱咁係而家個問題咧，對於零售業嚟講咧，始終最大嘅開支咧，除咗係人工就係、是、租金啦。咁一路講緊嘅啦，即係有好多商鋪咧都希望啲大地主、大商場咧減租，咁究竟有冇得傾咧？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怡嘅，謝優安怡， 你好， 你 好，謝太，你好。 而家嘅即係嗱，見到今日嘅零售業嘅銷貨價值咧，都啲數字都得人驚啦，咁嚇都想像到嘅啦，都。即基本上都知道好嚴重，你哋見到而家嘅情況係去到個咩地步？ 真係唔知見底未，但係咧就而家已經係一個好慘好慘嘅情況。咁我諗二月份嗰個情況咧，因為疫情嘅影響啦，大家唔好忘記我哋本身有個社會事件嗰個嘅陰霾喺度啦，再加上疫情咧，咁其實依個雙重嘅打擊咧，其實對我哋嘅業界真係非常之大嘅個打擊。咁所以咧係即係我諗大家都見到咧嗰、那個依、這個-44% 嘅負增長咧，其實係有數據以嚟係未見過一個咁嚴峻嘅一個嘅跌幅。咁而當中咧，其實嗰個嘅去到牽涉到一啲個別嘅類別啦，咁譬如話係鐘錶、珠寶啊、貴價品啊依啲，或者係衫褲鞋依啲類別咧，咁其實嗰個跌幅咧去到7-8%。咁呢個真係一個好驚人嘅一個嘅跌幅。咁所以即係我諗大家即係各零售商佢面對一個咁嚴峻嘅情況，即係佢剩翻少少生意嘅啫，比起佢平時正常嘅一個一成，或者有啲真係一成幾嘅生意，咁樣點樣捱咧？即係你諗下咁少收入，我攞曬個收入去交租都唔夠啦，何況即係出糧啊各方面，咁我本都蝕埋嘅根本係，咁所以而家我哋面對個情況咧係好嚴峻，咁其實我哋好需要業主嘅幫助啦，依、這個真係大家一齊共度時間，因為今次嘅疫情咧其實冇人想嘅，咁依個係天災嚟嘅，咁依個天災咁其實如果唔大家一齊付出嘅話咧，其實真係過唔到咯。 咁即係政府就呼籲啲業主減租啦。有冇用咧？有冇人聽你講緊？係有冇業主真係減緊租嘅咧？ 有，但係唔夠。你話減租嘅業主咧唔少嘅，但係咧有啲真係減太少，減一成或者減20% 或者減25%，咁最慷慨就去到減一半啦。咁但係減一半咧，都係擠牙膏喎。即係二月講完，三月又同你又擠多個月俾你啦。咁好啦，三月之後擠唔擠四月俾你咧？咁有啲就知道會擠，有啲就唔知道會擠唔。 即係唔知道佢會唔會折。咁其實咁樣逐個月咁樣即係折出嚟咧，其實對零售商嚟講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疫情嗰個過嗰、那個即係成個過程咧，其實都要仲要好幾個月起碼，即係去到今個上半年咧都唔使諗啦，一定係差噶啦。咁去到下半年究竟可以去到邊一個月份會相對比較好翻一啲咧？其實都唔知道。咁其實一個咁長嘅即係依個作戰嘅情況，但係講緊你淨係幫我目前嗰個月，其實點即係個心理負擔係好重好重咯。 嗱，即係對於業主嘅期望，即係都好難話有好大啦。咁但係你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做啲乜嘢咧？除咗呼籲之外？ 當然希望可以做啲實質嘅事情去幫助我哋喺租金個方面啦。咁可唔可以真係俾一個要求，即係全香港嘅業主同我哋共度時間，即係唔好淨係呼籲，但係可唔可以係一個要求，或者係甚至一個更加嚴厲嘅一個嘅做法，去到令到業主真係去慷慨地幫助我哋，幫我哋業界去過渡呢？咁呢個係一方面啦。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即係喺金錢上嘅補助，呢個都係重要嘅。咁但係當然即係啱啱先有呢個56億俾咗我哋業界。咁其實仲有好多行業未受惠啦，未得到舒緩啦。咁其實即係都明白，其實政府嘅錢咧應該都要幫助唔同嘅業界去到過渡呢個咁困難嘅時間。咁但係即係如果純粹從零售行業去講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政府能夠喺金錢上繼續去幫助我哋去過渡呢個咁困難嘅時間，咁呢個係即係都好需要嘅。如果唔係咧，其實我哋好難保到就業，好難真係保到咁多同事嘅飯碗咯。 是 就睇嗱，其實即係一方面，我哋希望即係政府有更多嘅資助啦。第二就係地產商，大家都可以減租啦。但係另一個咧，就係即係之前有段時間啊，鄭太都有講過嘅咧，就係即係其實係面對我哋依家零售業嗰、那個經營嗰個模式啊，其實係咪我哋都可以再喺疫情過後咧，大家都諗多少少如何去幫大家行家去融合線上線下嘅業務呢？咁呢方面會唔會話可以趁住呢個時間同大家有多啲嘅，即係喺呢方面做足準備㗎嘛？ 當然，即係我哋協會咧，其實就唔單止係而家疫情嘅情況底下去推廣呢、這個做線上生意呢件事情。其實我哋早喺即係都兩三年前啦，一直咧其實都提倡呢個嘅即係大家去諗下轉型啦，點去做網上嘅市場啦。咁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大趨勢嚟嘅，咁我哋一定係要去面對，因為香港嗰個嘅零售嘅基礎咧，都係建基於一個實體店為主。咁到今時今日，都依然都係，咁但係咧網上嘅消費咧，咁其實我哋進入新零售時代，依個係好需要嘅。咁所以其實喺疫情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一直係推動依件事情。咁但係當然我諗今次個疫情咧，大家都俾到大家好大嘅反思啦。即係原來有一啲嘅事情發生咧，會令到我哋咁多嘅限制，即係喺一個實體嘅世界裏邊咧，原來係會發生咁多嘅限制出嚟。咁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如果係兩手準備，即係一方面我哋有實體店，但係另外一方面我哋有線上嘅。嘅一啲嘅銷售嘅時候，呢、這個絕對係可以幫到我哋嘅生意嘅一個即係幫助嘅，即係互補嘅。咁喺依次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哋協會會繼續去到幫助業界去到諗多啲點樣可以幫到大家去到轉型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個轉型嘅事情咧，唔係一件一朝一夕嘅事嚟嘅。咁今日嚟講咧，我哋首先要面對咗而家嘅困難，即係面對疫情，面對我哋咁多租金同埋咁多人事成本，我哋要面對咗呢個困難，能夠過咗呢個嘅難關，我哋先能夠係有諗到，即係可以有空間去諗我哋嘅後著咯。 係嗱，剛才就提到抗疫基金啦，嗱，之前嗰一輪咧就都有唔少嘅聲音啦，尤其係一啲工會就會覺得政府俾嗰啲津貼咧就俾曬企業嘅或者俾曬啲鋪頭嘅老闆，咁但係好多時咧，攞咗錢就都會炒人啦，叫人哋停職啦或者停薪啦，咁其實就去唔到啲工人啊或者雇員嘅手上嘅，咁所以今次咧似乎比較多嘅聲音係要救人啊，就唔好救市啦，點睇咧？ 絕對同意，我們是非常之希望政府能夠幫到我們的員工。其實一直我們都有去呼籲，希望政府能夠給到員工直接有薪金的補貼的。其實這個也是絕對是幫到我們，因為幫到員工的時候，他幫到補到他飯碗，其實我們是個壓力自然是，即作為僱主的壓力是小了很多，因為其實我們很大的責任是要照顧員工的家庭。那如果我們能夠得到，即我們的員工是得到政府直接的資助，这个是我们作为雇主绝对欢迎的事情咯。 是，如果是直接资助的话，看来都行政上啊，要找证据啊，都应该是简单啊，做到啊，是不 是？是啊是啊，即是绝对不可以复杂，因为过去呢，其实我想个人好或者公司机构好，即是想得到政府的帮助呢，一来不好知道怎么做啦，都不知道程序应该是做些什么事，就算你知道的时候呢，哇，这么烦的，这么多事的，哇，又好長喎，咁搞搞下咧，已經都冇興趣去申請任何一啲嘅政府嘅資助。咁過去嚟講咧，成日都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咧，我都今次見到呢個56亿嘅防疫基金啦。咁其實見到政府咧都作出咗好大嘅改善嘅呢方面都。咁譬如話，而家我哋係網上嘅申請啦，咁同埋都程序上咧，比起過去咧已經係簡化咗好多。咁我希望即係各方面即係政府嘅程序，同埋嗰個嘅要批核啊，或者一啲嘅查核啊，呢啲咁嘅程序咧，能夠係盡量簡化。雖然係依然都係要有效，但係希望係簡化係為一個上策咯。 好啊，好，唔該曬你，謝邱安怡，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嘅主席。我哋聽一聽聽眾嘅電話先啦。嗱，張女士喺電話度噶，張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 你好。 我琴日咧，我就好高興打通咗電話俾你啦。咁我琴日咧就喺黃大仙，黃大仙小公屋商場啊，咁我買一條運動褲啦，咁我佢咁平啦，而家成300几-400蚊啦，佢就賣咗就係200蚊都有炒嘅，係有牌子嘅。咁我話老闆娘，你係咪減咗租啊？冇啊，我仲未有得減租啊，我仲係屬於領展嘅，點解我做嘢咁慢咧？咁我就聽到咁嘅情形咧，我就打個電話嚟俾你咧，我希望透過你哋嘅台啦，就幫下佢哋黃大仙小公嗰度啦。其實我行嗰個商場，琴日真係冇乜人行嘅。但我又好高興喎，我朋友住喺西灣河咧，佢屬於係市政嗰啲咧大樓嗰啲咧，6个月免租喎，6个月啊免租啊，依家係屬於市政嘅。但係唔知點解佢話佢哋就冇去領展做得咁慢喎。咁我話啦，唔係喎，我就喺大埔住嘅，另外一邊度我有個街市咧屬於領展嘅。30000租領展都減咗，冇嚟呢度咁慢噶嘛。 明白。 咁我話係啦，咁我話我今日聽到你個電台咧，我透過你個電台，我希望咧就你哋可以咧，俾佢啲市民聽到之後咧，可以幫下佢啲市民。 好啊，咁啊，大家出下聲咯，出多啲聲。 林鄭月娥咧做啲抗疫咧係做得真係好好咯。 好，好啊，大家出多啲聲咁睇下啲地產商或者係經營緊商場嘅集團咁睇下佢哋點睇啦要啊。 系啊， 咁嗱，而家見到嘅就係即係有好多個商場咧，譬如話一啲大嘅商場咧，尤其係喺尖沙咀啊，喺一啲即係大嘅地產商所經營嘅商場咧，佢哋的確係個個做法都唔同嘅，有一啲咧就會會減租啦，咁但係減幾多啊，或者係減幾耐啊，個個地方真係睇你生意嘅，而家係好多時佢唔係成個商場一齊減嘅，佢睇下你咩鋪頭，然之後覺得你做得好好，咁佢繼續收你租嘅，所以好難講，可能張女士嗰個唔知係咪可能個生意好得滯咧，俾人睇穿咗啊？ 係啊，個別嘅生意去聽啦。咁同埋其實即係譬如我都曾經處理過嘅，就係有啲發展商係唔肯去即刻減嘅，可能要你完咗約先減。 好啊，我哋聽埋新聞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24人有外游记录，包括12名留学生。部分冇外游嘅患者曾经去过尖沙咀 Red Lister 卡拉 OK 嘅聚会。卫生防护中心话，7人喺今个月24号晚聚会，其中5人已经确诊，另外2人将会送到检疫中心。中心话，有人喺当晚已经发病，相信互相传染嘅机会较大，相信属于小型爆发群组。 中心总监王家庆形容，现时是非常时期，市民要考虑是不是进行非必要的聚集。截至下午三点，有12名确诊病人仍然在等候送院。医管局说已经用不同的方法腾空隔离病床，但可以调动的空间有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多名的确诊个案未能够即时送院，情况不理想，又说不排除将接近康复患者转送到检疫中心等隔离设施等候康复。本港二月份的零售销售按年下跌 44%， 是有纪录以来最大单月跌幅，跌幅较一月份的21%急剧扩大，是连跌13个月。统计处说，计及农历新年的影响，今年头两个月零售销售按年跌超过31%，其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跌幅超过58%，衣物、鞋类和有关制品、药物和化妆品和百货公司亦都跌超过40%。政府发言人说，零售业销售跌幅急剧扩大，主要是反映新型肺炎疫情对同旅游和消费相关活动造成的沉重打击，而疫情全球大流行令到访港旅游业停顿，严重削弱本地消费需求，零售业短期内依然会极为严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面对的打击史无前例，会启动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协助受影响的行业。学者观察照说，相信二月份的数字已经算是最差，之后的跌势会稍为放缓。竞争事务委员会表示，三间网上旅行社和香港住宿者所订立的协议可能违反竞争条例。三间网上旅行社包括 Booking.com、Expedia.com 和 Trip.com。 竞委会说，就有关的房间的价格、条件和房源必须等同或者优于住宿提供者在其他销售渠道所提供的规格，条款或者会削弱网上旅行社之间的竞争，亦都可能妨碍新进或者是规模较小的网上旅行社进入市场或者是扩展业务。三间旅行社已经承诺删除相关的条款，竞委会认为做法能够释除疑虑，会咨询公众到下个月14日，在收到申述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有关的承诺。一名男子涉嫌用砖头袭击一名新相识的内地女子，导致她面部重创和多处骨折。24岁的被告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有意图伤人罪，法官形容袭击十分恐怖，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月21日，索取女事主的最新医疗报告，被告需要还押。案情指，报称任职侍应的被告在警戒下表示，2018年底在晚宴首次和女事主见面之后，一起去到西贡翠塘花园对开的海滨长廊把酒谈欢，期间另一名男子突然上前责骂，他声称另一名的男子突然上前责骂和袭击女事主，男被告试图离开的时候被女子捉住，于是拎住硬物打晕他。但警方调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发现，当晚现场只是得被告和女事主。有目击证人说，女事主当日凌晨3点多说要回家，同被告拉扯，对方大叫救命，被告拎住砖头袭击女事主，不省人事之后仍然被疯狂施袭。目击证人报警，女事主留院16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初时沿岸有雾，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末同下周初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排翻去狮隧管道啦。咁就系狮隧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一路排翻去狮隧管道。咁所以而家经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嘅龙尾啦，一路就排到去亚街老街。另外，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去蒲岗村道，经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红隧方面，告士打道东行经红隧去九龙，龙尾就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桥面灯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挤塞，龙尾在丽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一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搬咗屋，要在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刚才倾紧咧，零售业嘅销售额咧喺呢两个月咧系大幅下跌啦。咁其实好多嘅商场、好多嘅铺头咧，最大幅嘅开支都系租金吓。咁不过咧，要真系要地产商去减租都几难嘅。而家有几个不同嘅地产商，大地产商咧，有一啲咧就系有一个啦吓，就系拒绝减租，就系话要声称咧就系话要遵守合约精神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肯减嘅，二月份减3-5%。咁但系又要睇翻每间铺嘅营业额咧就个个唔同。就算有一个大商场啦，就肯减租噶啦，二月减一半噶啦。咁嗰个系做自由行生意多嘅。咁但係咧，啲租户都唔滿意，因為咧即係都覺得減得唔夠啊，因為個生意額實在跌得太犀利。好啦，電話裏邊咧有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嘅，田北辰你好， 係你好你好， 你好啊，吳婉婷都喺 度。首先我申報下利益先啦，我本身亦都係從事零售業嘅， 係 係 服裝業嘅， 嗯， 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個情況啦。 係， 我哋嘅集團喺香港咧，二月份咧。就做緊舊年同期二月份嘅30%嘅生意， 嗯， 係，咁咧就同政府公布嗰個全香港嗰個咧，都係相若嘅，因為佢全香港就跌咗44%，咁但係服裝業咧就係跌咗70%嘅， 係啊， 嗯， 咁所以我呢行咧就即係叫做啦嚇，就存在佢啦， 嚇， 咁當然咧亦都有啲咧可能仲比舊年生意好嘅，譬如話藥房啦、日用品啦，係咪？咁嗰啲可能生意就好過舊年，咁所以零售呢其實就有重災，有啲輕災，有啲就可能都唔係好有問題咁啦。咁， 嗯， 但係我哋個數呢喺三月呢就做大鑊，就做緊舊年嘅20%，即係跌咗80%。咁我亦都相信呢全香港三月個數字出嚟呢，因為我哋到目前為止都是跟大市我們那個界別呢差不多的， 嗯 嗯， 所以如果我們三月是比去年跌了80%，我相信三月 出到嚟嗰度咧，林鄭月娥咧更加會覺得係史無前例嘅史無前例啦。 係 啊，咁我首先做個預告先啦。 係， 咁你講得啱嘅，業主嘅租金係好大好大嘅一個關鍵。 嗯， 當你做緊舊年嘅三成兩成生意咧，的而且確係嘅，業主揀一半租，其實都要執笠。 是 即是很多公司啊，咁唯一嗰啲公司可以生存嘅咧，就係、是、咧交一個叫做 turnover rent， 即係話做幾多錢生意就幾多百分比。 嗯， 唯一係用一個叫做抽成嘅形式去交租咧，我哋先至有機會保住咁多咁多嘅零售嘅從業，誒、嗯、嗰、那個所謂嗰啲小企業啊、中企業啊都好咧。是尽量即是结业。 业主肯不肯呢抽成。 我讲埋先啦。咁唔结业个好处就係赚多赚少佢挨得住。佢挨得住嘅话咁至少前次员工就唔会大幅裁员啦。因为你一倒闭咗嗰啲人就冇工作冇工作又再加重香港嘅整体嘅负担啦。咁到时又要政府又可能又要每人再派多一万蚊啦。係咪咁嗰度又七八亿啦。好啦，咁政府可以做咩呢？我就一路由见财政司长到而家都係话呢，政府一定要同所有啲业主去提供一个诱因佢哋减租。咁我已经讲得好清楚啦，我帮佢諗咗样嘢呢，好多业主都係反应几正面，亦都觉得係真係三方承担嘅，业主、租客同埋政府。就係、是、如果一个业主係減租的話呢，他減租的部分是原本收了租要交税的，政府呢就將那個税款乘三倍，就給那個業主呢做一個叫做税款的抵免，英文就叫做 tax credit， tax credit。 這個意思就是什麼呢？如果一個業主要收100元租，佢結果係收50元嘅咧，其實佢税前就收少咗一半啦，但係其實税後咧，用我嗰個方法咧，佢係收少咗20%嘅啫。 哦， 咁税後係先至係最緊要噶嘛，係落袋噶嘛。 嗯， 咁點解税後收少20%，税前收少一半咧？就因為政府就俾翻一個税的税款抵免俾佢，将个 tax credit。咁即系话，如果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嗰、那个商户就可以俾一半租，业主收少一半咧，其实收少20%嘅税后，政府咧就收少咗另外个30%嘅税。 系， 咁即系三方一齐去撑住嗰啲小企业，唔好冧，一冧咗咧，呢度五个，嗰度七个，就成扎人咧。就会得，即系冇嘢做噶啦。 有冇计过政府会收少几多税啊？ 政府要收少几多税？ 有冇计过？ 因为唔知道，冇得计噶。因为我而家呢个做法咧，就系、是、一个业主可以减三成租，可以减四成，可以减七成，可以减九成，佢减几多都得。总之咧，佢唔系全部一个人，或者佢单方面做和善人，即系做呢个所谓。事將人翁，是政府都提供啲誘因俾佢嘅，咁所以條數咧唔係咁預計，但係最緊要咧就政府冇科水，政府只不過喺將來嘅税度收少咗。咁好坦白講，如果個企業倒閉，佢交唔到租，交唔到租，政府係咪都收唔到嗰筆税？係嘛？係咪？根本所以而家政府假設佢會收少咗税咧，倒閉曬咧。佢根本嗰啲税都收唔到，因为话好多吉铺，於是乎好多业主就冇租，冇租交就唔使俾税啦。政府系唔系损失咗咧？都系一啲佢可能根本都唔会收到嘅税。咁我咧就想讲句说话啦，我同政府讲咗咁耐， 系 特首今次话对零售系史无前例嘅打击，但系应对嘅方法咧就系、是、行之无效嘅呼吁，希望业主大发慈悲。 嗯， 如果呼吁有用啊，我哋就唔需要立法最低工资啦，又唔需要辣椒叫人唔好炒楼啦，又唔需要限，就立呢个限聚令啦。 即係用歷史證明行之無效嘅方法去應付史無前例嘅打擊。我係真係覺得政府呢一招咧係史無前例嘅有姿勢，冇實際嘅典範。 咁你感覺到政府有冇打算用呢個你建議嘅呢個史無前例嘅方法去令到幾方都得益咧？ 政府一路都話好複雜嘅、 嗯， 要研究。咁佢唯一推到俾我嘅原因咧，推挡我嘅原因咧，就係驚人濫用。咁當然我呢個做法咧，如果有一個業主同一個租客係冇一個租約在手嘅，係口講咧，咁啊真係幫唔到啦。 明白。 咁就大部分嘅租約都係填到聽啊，有登記有成嘅。呢、 嗯、 啲租約政府驚咧，佢就整個新租約，咁啊呃政府錢就減税。 係。 咁當然啦，呢啲嘢商業調查科會得去查，咁咪坐監噶嘛。 明白。 咁如果政府樣樣都咁驚嘅話，咁咩都唔使做咧，即係好簡單。政府如果個作用係淨係做呼籲嘅，唔係提出一啲實質有效嘅方法達至三贏嘅話咧，我要個政府嚟做咩啊？ 好，明白。唔該曬你，田北辰。唔該曬，田北辰係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啊。咦，吳婉婷，聽完之後你覺得，咦，政府會唔會做呢？係咪要真係有啲史無前例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 似乎呢依家都逼到呢政府唔做唔得啦。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正如剛才大家都講啦，史無前例啦，有數據以嚟最嚴重嘅一次啦。咁、全世界都面對呢個情況，如果我哋都唔可能靠第二度嚟幫我哋啦，除咗政府。咁、所以都真係要史無前例都要去諗下啦。 係呀，即係幫就一定要幫㗎啦。問題係即係啲錢喺邊度嚟呢，或者收少咗嗰啲錢長遠條數點計呢？我諗即係政府都未計掂條數。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高新科技产业的特色是三高：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资金筹集方面一定没问题啦。 理工大学常务及学务副校长魏炳刚： 全球化和背靠有14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市场亦都不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中国内地强大工业制造能力，香港要成为地区甚至世界的科创中心，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ICO 区议费是不是那么好，跌泡沫划破瞬间没有前途，平台没有铺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造，股息有高低的落例，就没计区议费并没有实体信例，完全靠估谂清楚，自豪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吴婉婷喺最后十分钟，我哋倾下咧，系而家喺疫症之中咧，有好多新的工作要做，令到譬如说食环一些卫生督察，今天明报报道就他们竟然是要一方面就去一些的家居隔离又确诊了的地方去消毒，消完毒又会去巡查食肆。 是疲于奔命啊！咁我谂即系我哋一路都讲啦，处理前线清洁嘅食环署嘅外判工人啦，食环署嘅卫生督察啦，同埋医护人员咧，其实佢哋都系面对最大嘅压力嘅。咁、因为恒常嗰个每日嗰个清洁嘅工作必须要做，而更加上我哋喺社区里边咧有咁多个家居隔离嘅朋友喺度啦，又有啲确诊嘅大厦要有个加强嗰个清洁咧，其实可以想象到咧，实际上即系我哋个外判工有嗰个人数冇增加到嘅情况底下，即使系坐冷气房嗰个都要落手落脚落去，都系真系辛苦噶。 系啊，咁嗱，所以即系我谂大家要关心嘅就系佢哋嘅工作多咗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做的工作是接觸一些污染了的環境，轉頭又去食肆查人家的廚房，究竟中間那些防護的裝備呢，究竟即是啱不啱的呢？咁啦，喺電話裏面呢就有前線衛生督察工會副主席周永基嘅。周永基你好。 你好， 系啊，嗱，咁嗱，睇到明报今日嗰个报道咧，即系佢哋跟住你哋一啲工，即系一啲卫生督察咧，就周围走啦，咁就见到啦，好多时佢哋做完啲 即係消毒嘅工作啦，喺啲確診咗嘅地方處所裏面咧，即係消毒完之後轉頭就走咗去。當然啦，佢哋除咗啲防護服啦，咁但係就有人擔心啦。你哋覺得而家嘅成個工序咧，有冇要改善嘅地方？ 係有需要改善嘅地方嘅，因為始終由同一班人去處理一個消毒工作啦，再加平時佢日常嘅工作啦，即係除咗你話喺嗰個工作量上面，究竟同事係承唔阿科即係承唔承擔到咧？究竟可唔可以處理到咁多嘅工作咧？之餘咧，其實對於市民嚟講，其實都會有個擔心啦，就係話喂，你哋究竟處理完嗰啲確診者嘅單位消毒完之後，你走嚟我哋嘅單位，你會唔會將啲細菌啊或者病毒？就帶嚟咗我哋嘅單位咧，咁樣。 嗱，咁而家係的確喺你哋偏耕嗰個過程裏邊咧，根據明報嗰個觀察咧，就係、是有一啲嘅衛生督察咧，喺大廈消毒完之後，就喺樓梯間就除咗啲防護服，跟住就去咗間餐廳嗰度查嘅喎。其實就咁聽嚟都有啲得人驚喎。 係㗎。嚇、 啊，咁但係、 這個、事實嚟嘅。 但係而家係咪完全即係喺偏耕嘅時候係？是冇將，譬如我哋做，就算做記者，有一啲嘅傳媒機構都會有所謂嘅 dirty team 啦，即係話接觸開有風險嘅人士或者地方嘅嗰班人咧，就永遠唔會同另外一班即係喺裏邊維持運作嘅人係撈埋一齊噶嘛，即係而家係喺食環署裏邊係冇呢個做法嘅， 部門係冇安排呢個動作嘅。 咁但係會唔會話係喺分區嗰度，即係自己十宿去做一個自己小區嗰個安排，做個做個分工咁啊？ 我亦都冇暫時我哋收到我哋十九個分區咧，都係冇呢一個安排嘅。 食環就嗱，管方咧就話有風險評估嘅，佢哋有做過風險評估嘅。你哋睇咧，你哋睇個風險有幾大？ 我哋睇其實個風險係大嘅。 嚇！ 系啦，咁但系你话最主要大咧，其实除咗呢一班要做确诊单位嗰个同事之余咧，其实我哋另外有一批同事，其实佢哋系会处理楼宇渗水啊，佢哋其实都系一个系一个高风险嘅工种嚟嘅。因为佢哋要去嗰啲 渗 水办嗰班同事，其实佢哋反而就都会好危险嘅。即系先可能你话喺环境卫生要做确诊消毒嗰班同事咧，其实佢哋主要系面对佢哋太多工作，同埋佢哋有机会即系做完一啲确诊嘅消毒之后去做其他嘅工作，而佢哋系着翻制服嘅。其实我哋做嘢嘅时候都系着制服，除咗嗰套保护衣都系着翻同一套制服。 但有冇话系喺即系依家呢个非常时期啦？有冇话一啲普通嘅巡查，即系譬如系巡后巷啊等等一啲系同个即系个紧急需要无关嘅一啲工作系可以减低，而能够令到你集中做多啲抗疫工作噶嘛？ 其 实部 门系除咗冇减到之余咧，仲不停增加紧。例如之前有嗰、那個抗疫基金啦，咁我哋又係前線嘅嗰、那個環境衛生辦事處嘅衛生督察去做即係幫手審視啲文件啊，跟住又要聯絡翻相關嘅牌主同佢有個會面啊，確定佢係而家仲係營業緊啊，跟住亦都啱啱最新 嗰啲你哋做嘅，原來係喺你哋部門做 嘅，本身其實唔係淨係話我哋部門，我哋部門其實工作量即係工作範疇非常之大，但係其實最主要前線嗰班環境分區辦事處嘅衛生督察，佢哋其實日常處理緊嘅職務其實係有好多種嘅，即係譬如話佢可能講緊巡查食肆啦，處理一般嘅環境衛生嘅投訴啊，處理食物投訴啊，去抽取呢啲魚缸水啊、泳池水啊，其實所有呢啲工作其實暫時都冇減過。 咁 但係 又有啲奇怪喎，唔好意思啊，鄭永基，我喺做節目之前都有向一啲食環署嘅同事查詢過啦。譬如係有一啲普通嘅巡查 ，pharmacy operation 咧係減低咗，又或者係我哋確診嘅大廈外邊嘅洗街消毒咧，由出開始疫情嘅時候兩個星期係持續去做，已經降低到三日。咁其實呢啲到底係即係咪係各區有自己嘅做法？定还是系话冇嘅，完全就按自己嗰个评估去进行嘅咧？ 其实喺外围洗街嗰边嘅同事就系洁净组同事处理嘅，就唔系环境卫生组嘅同事处理嘅。 咁你話thematic 嗰啲 operation 佢減少咗咧，其實係由啱啱嗰個週末啦，佢哋就有個新嘅法例，即係佢就要求食肆佢哋每個要減半人數，跟住台同台距離 1.5 米之後咧，佢哋先出一個指引，係話終於可以開始減啦。咁但係佢 extra 其實有加多咗要同事去巡查所有嗰啲食肆，去確保佢哋係有遵守呢一個法例喎。 即呢个又系你哋做噶啦， 冇错啦，都系嗰班同事做咯。 咁嗱，理论上有好多嘢你哋做少咗嘅，譬如话你刚才讲巡查啲泳池嘅水质啊，各样嘢。咁而家泳池唔开，咁系咪做少咗噶啦？一定系。咁嗰度系咪可以抽翻啲人手出嚟噶？ 其实系都系嗰班人，由始至终都系同一班人。即系其实应该咁讲啦。本身我哋嗰班同事已经嘅工作量系十个煲得七个盖嘅啫。 嗯。 咁但係你而家再擺多四個煲落嚟，咁你係相對地，我好啦，咁我減返少少啦，咁我減返一個煲啫，咁我都係仲有13個煲。 我想問下你哋請唔請兼職嘅呢？ 咁呢樣嘢我相信部門會有呢個安排囉。 有冇㗎？而家係 暫時係冇呢樣嘢嘅。 啱啱有啲聽眾都打電話嚟，咁其他好多部門佢哋冇兼職做啦，而家都政府又要諗辦法即係令到大家有啲收入嘅話，咁你哋有咁多嘢做，咁如果你哋有啲工種可以分出嚟俾兼職做，咪應該會大家都開心。 我相信部門呢其實係有某啲工種呢係有一個 buffer 係可以騰空到一啲，即係只要部門佢肯去適量地安排，究竟分返開優先次序囉。因为其实由最开初，因为由最开初，譬如话特首宣布为公务员你哋就只系需要维持呢个紧急同埋呢个必须嘅服务。咁但系咧，据我观察咧，我哋食环署咧系已经维持翻九成嘅基本服务嘅。 系， 即系我哋部门就将九成嘅基本服务界定为紧急同必须咯。 咁你覺得而家呢個環境之下，有邊一類型嘅服務應該係可以排後啲嘅呢？ 其實我相信有部分可能處理一啲可能係特別職務嘅同事啦，即係可能佢哋係我哋有一team人可能係會處理一啲食物業嘅擴張嘅，本身係做執法嘅。咁其實喺呢個時間執法係咪真係咁緊要呢？係咪可以幫手呢？甚至乎一啲可能譬如话牌照部啦，甚至乎可能一啲处理緊私营骨灰庵嘅特别招募队啦。其实我哋部门係有好多唔同嘅组别係有好多人手。咁其实你只要係灵活咁去运用，喺每个 session 可能抽少量人去協助，其实就已经希望就会可以帮到前线嘅同事去解决佢哋而家即係应接不暇嘅工作。 明 白。因为始终而家嗰个确诊数字咧，每一日都上升紧。 明白。 相对地，即系我哋嘅消毒工作，每一日都会增加紧。 系啊，咁所以可以弹性， 真系做唔晒嘅。 可以弹性啲去睇下点样处理啦。唔该晒你，周永基。唔该晒。 好多谢。 周永基系前线卫生督察工会嘅副主席啊。吴婉婷。 系，其实都睇到个难度嘅。一方面即系我哋嗰、那个抗疫消毒嘅需求系大啦，嗰、那个巡查嘅要求亦都系有喺度啦。因为讲紧即系我哋都唔可能系完全靠自律啦，因为实际上都太多新闻出咗嚟啦。咁、但系都希望能够可以喺人手调动嗰度俾多啲资源，甚至乎系讲紧，譬如头先阿欧嘉伦你讲啦，即、就、系、是、分出啲 team 同埋 clean team， 系咪可以有个咁嘅分工咧？ 系啊，同埋五六点嘅时候都有啲听众啊，有啲工会嘅代表都话：喂，咁政府其实长远嚟讲咧，要谂下制造多啲就业啊，请多啲兼职嘅。嘅人員咧去幫手，譬如話即係清潔啊，其實而家好多清潔嘅要做啦，咁、即係可以製造就業，大家又可以有份工做啊嘛。 冇錯。 係啊，咁啊，我諗即係呢度咧，見到食環督察嘅佢哋好多當中嘅工作咧，係咪可以分啲出嚟俾而家好多冇嘢做嘅人一齊可以幫下手咧，又有收入咧，咁都可以諗下噶。唔該曬。